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北京张家口将联合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眼下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现在2026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征选工作已经开始，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市正摩拳擦掌，计划举行该市历史上第二次冬奥会，这一设想能够成为现实吗？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埃及首都开罗。开罗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今年以来开罗市为了缓解空气污染出台了不少措施，其中一个是政府收购农民的秸秆防止焚烧，这么做效果怎么样？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首府卡尔加里市。11月13号，这里呢将就是否将申办新一届冬季奥运会举行一次全民公投。卡尔加里市所在的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的第一大产油大省，这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早在1988年，卡尔加里呢就曾经举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冬季奥运会，当年的比赛场馆到现在依然符合奥运标准。而加拿大又是冰雪运动强国，卡尔加里市周边的滑雪场不用做太多升级就可以满足奥运的需求。为了更好地促进卡尔加里市城市的整体提升，打造一个新的国际都市，同时呢，也是为了彰显加拿大的冰雪运动实力，卡尔加里市政府一直是有意再举办一届冬季奥运会的。如果这一次卡尔加里市能够最终入选的话，意味着加拿大将成为一个举办过三届冬奥会和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国家，举办次数仅次于美国。为此，卡尔加里市政府表示呢，希望这一次的申办费用将由加拿大的联邦政府、阿尔伯塔省和卡尔加里市三级政府共同承担，预计花费呢大约是46亿美元。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提议未能在卡尔加里市议会通过，最终呢议会的决策是11月13号举行全市的市民公投来决定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此话题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由于此前市政府在举办冬奥会资金问题上与联邦政府难以达成共识，又有一些市民和市议员反对申办冬奥会，市政府几乎决定放弃申办，勉强与联邦政府达成共同出资的协议，才有了市议会的讨论，因此这等于是过了第二关。一些赞成申报冬奥会的人和团体都在市议会外面举着标语集会，听到结果后感到高兴，还庆祝了一下。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方面则感到失望，再次警告说举办冬奥会将浪费大笔的公共资金。卡尔加里曾在1988年承办过冬季奥运会，这次在是否申办冬奥会的问题上，民间和官方都存在分歧。民间的反对意见是担心加剧当地的人力短缺和进一步推高房价，而官方的争议则是如何分担巨额开支。加拿大联邦政府体育部长科斯蒂·邓肯接受卡尔加里电视台的采访时还说，联邦政府已经在今年3月决定，如果卡尔加里成功申办2026年冬奥会，联邦政府将会分担公共资金的50%，这就意味着卡尔加里市和省政府要承担另一半的15亿加元。省政府此前表示最多出资7亿加元，因此卡尔加里市必须支出8亿加元，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最大额度拨款。卡尔加里市长纳西德·嫩什对此感到气愤和无奈，他说不理解为什么联邦政府的拨款还要附加条件。他在上周五写了一封信给总理特鲁多，信中说将要求市议会放弃竞标。 阿尔伯塔省财政部长也呼吁联邦政府能放弃50-50的资助原则，促成卡尔加利市申办冬奥会，也可以使公民投票如期举行。他说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for this bid and it relies heavily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ming to the table with what they originally promised. 申办冬奥会是否能继续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政府的态度。联邦政府体育部长邓肯星期二则说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worked late into the night, into the wee hours of the morning, and we are very hopeful. 冬奥会申办委员会的主任埃文·武利周二向卡尔加里市议会奥林匹克评估委员会提出建议，干脆取消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公民投票也不用搞了。武利说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re for us to potentially do something great, but unfortunately I cannot ask Calgarians. 我们又获得了机会，但我们还是要听市民的意见，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卡尔加里申办冬奥会的组织 BEDCO 在本周公布了一份新闻稿，介绍了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和博士生，以及法国的万神殿索邦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分析的是2000年至2018年期间历届奥运会成本和收入的情况。该报告发现，除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其他历届奥运会都有盈余，关键是怎样计算。BEDCO 的总裁斯考特·哈奇森说，这样该报告中的所有冬季奥运会都实现了收支平衡，包括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我们加拿大举办的冬奥会很成功，将在2026年再次举办。卡尔加里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辛迪·阿迪也说，冬奥会将给卡尔加里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首先将有50亿加元投资到卡尔加里，还将带动旅游业的增长。卡尔加里每10个就业者中就有一人在旅游业工作，无论是温哥华还是盐湖城，举办冬奥会后旅游业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这是用任何其他方式推动旅游业都没法比的品牌效应。 刚才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市计划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相关报道。根据国际奥委会发布的资料，从目前来看，有意申办2026冬季奥运会的国家还是不少的，包括了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市、日本的札幌、瑞典斯多哥尔摩和乌克兰的利沃夫，此外呢，还有瑞士的西永以及意大利的米兰和都灵。最后的入选城市呢，会在2019年1月揭晓。那么卡尔加里市的市民投票是否可以让这一提议通过呢？我们将后续继续跟进报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埃及首都开罗。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全球空气污染与健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特意对埃及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果表示了肯定，特别是对埃及政府发放补贴来购买农民的秸秆，以解决焚烧秸秆导致空气污染的做法。那么现在，开罗的空气污染治理情况怎么样了？政府收购了这些秸秆，又拿来干了些什么？好，下面我们就走进埃及。 今年五月，世界卫生组织曾把埃及首都开罗列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第二大城市，整个城市常年笼罩在一团黑云之中，尤其是秋季。秋季污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秋收季焚烧秸秆，这会导致空气中总悬浮颗粒数量明显升高，空气能见度变差，造成季节性污染。埃及政府最近几年积极寻求各种方式对抗空气污染，其中最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政府让农产品交易商以每吨3美元的价格向农民购买秸秆，再出售秸秆用作动物饲料或者其他用途，推进秸秆的多元综合利用，解决当地秋季空气污染的元凶。 وأنا بقول لحضراتكم إحنا النهاردة خلصنا موسم السحابة السوداء وكل المواطنين في مصر بيعترفوا دلوقتي أو بيقولوا أنه ما حسوش السنة دي بأي مشكلة تذكر زي ما كان بيحصل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قادمة 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空气，而且耗费人力。全球各国为了科学处理秸秆各出奇招。在日本的香川和新系，农民把收割留下的大量秸秆风干后，创造性地建成了巨大的稻草雕塑，在当地的稻草艺术节上展出，不仅科学处理了秸秆，还带动了当地的观光热潮。 刚才的采访中，埃及环境事务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萨拉赫说，今年的黑云季终于没有了。埃及公民都说没有觉得今年秋天空气呢有什么异样，空气状况比往年好了很多。进入2010年之后，开罗成为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几大城市之一。2011年，美国航天局就发布报告指出，从卫星图像来分析，从1999年开始，开罗和尼罗河三角洲上空就有黑云的出现。污染的主要来源来自于粉尘、尾气以及垃圾焚烧。因为开罗距离沙漠不远，本身就尘土飞扬，加上汽车普遍陈旧，只要能开就不报废，尾气排放还没有什么标准。而埃及全国的汽车保有量大约是637万辆，其中30%的汽车车龄都超过了20年。城市里焚烧垃圾，乡村焚烧秸秆随处可见。加上近年来开罗也出现了地产产热，大量旧房被拆除，新楼拔地而起，建筑烟尘十分的严重。因此埃及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以每吨$3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秸秆，这一做法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伦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著名的约车服务平台 Edison Lee 和自动创业驾驶公司 Oxybotica 最近达成了协议，共同开发基于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以及区间公交车，并计划呢在2021年前与伦敦投入试运行。而事实上，自动驾驶这些年来呢，虽然概念火热，但现实运行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特斯拉公司最近呢，就把车主在订购汽车时的自动选项里的自动驾驶一栏给划掉了，改之以辅助自动驾驶。而伦敦的交通环境呢，其实要远比美国一些地区复杂的多。那么在伦敦实行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未来前景会怎么样呢？真的2021年的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吗？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这个不起眼的车库位于伦敦以西90公里处，私营出租车公司爱迪生里的合作伙伴科技公司奥克斯波提卡正在这里进行自动驾驶汽车试验。 We aren't allowed to film inside the vehicles, but to be honest, it looks pretty much like an ordinary car in there. That's because most of the technology is here on the outside. These cameras and sensors pick up data and transmit it to a computer that's currently in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在英国，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在道路上进行测试。英国还为此建立一个专门的政策中心，推动英国成为自动化车辆的领导者。但是今年以来，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的死亡事故让人们对它产生了怀疑。出于安全考虑，今年三月，英国政府启动了对自动驾驶汽车为期3年的审查，预计将成为未来政府监管的基础。据预计，到2021年，爱迪生里公司的出租车每年1000万次行程中，只有一小部分会采用自动驾驶汽车，并且可能会配备随行安全司机。虽然离自动驾驶出租车真正面世可能还有较长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有专家认为，在如伦敦这样车多路窄的交通条件下进行这些技术的尝试，无疑颇具挑战。 The economics of autonomous cars only work when you can remove drivers from the vehicle. The big challenge is going to be for the fleet providers like Edison Lee, getting the software and technology to a point that allows them to do that.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要一块儿走进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以猫头鹰为主题的咖啡馆。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十分推崇猫头鹰，认为它是智慧的象征。而这家猫头鹰咖啡馆呢，则是提供给了顾客与猫头鹰进行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性。大家在进咖啡馆之前还需要洗手，然后呢才可以抚摸猫头鹰。不过时间是有限制的，而且必须要交费。不知道对这样的主题咖啡馆，这样的运行方式您有何看法？不过在听下面的新闻之前呢，还得提醒您注意，在我国呢，猫头鹰是受严格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禁止任何的狩猎和买卖行为。好，一块儿走进莫斯科的猫头鹰博物馆。 当你在喝咖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家伙歪头歪脑的捣乱，或是调皮的把你当成一根栖息的树枝，但是这些丝毫不会引得你发脾气，因为这些猫头鹰捣蛋鬼实在是呆萌的惹人疼爱。在莫斯科的这家猫头鹰咖啡馆里，总共住着11只不同种类的猫头鹰，它们在店里自由自在的活动，与顾客亲密互动，成为招揽生意的好手，让这家咖啡馆迅速成为网红店，不少猫头鹰迷更是慕名前来打卡。按照店规，每一名顾客在进店后都要先消毒洗手才能抚摸猫头鹰，而且每分钟要付6美分。如果想要喂食猫头鹰，还要再附加费用。店主马克说，自己开这家猫头鹰咖啡馆灵感来自于网上不少猫头鹰迷的创意，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将这个创意落地开设一家实体店的过程是一波三折的。为了保持猫头鹰的健康，店员们会严格控制他们的饮食，并且每天定时喂食。店内的墙面也被刷成了绿色，努力为他们营造森林的气氛。此外，每天这些小家伙们还会被带到室外进行飞行锻炼。这样一来，保持身心愉悦的猫头鹰们才能给店里的顾客们带去更多的欢声笑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今年的10月，全球股市呢似乎都在同时上演着股灾的这样一幕戏，全球股市都十分的暗淡。中国的 A 股从2016年初的熔断之后，再次上演了一场千股跌停的戏码。美股呢在10月中旬暴跌之后，更是被唱衰十年牛市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事实证明，可能比中美股市表现更差的还是韩国了。韩国的综合指数 KOSPI 一个月内跌了近 14%， 不仅创下了韩国十年来最糟糕的月份记录，还刷新了全球最大的单月跌幅记录，在十月一个月内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进入十一月初更是跌破了2000点的市场关键心理点位。受此影响，今年韩国的十大上市企业集团的市值下跌超过 16%。 GDP 增速的下滑，股市的大幅下跌，是不是意味着韩国经济将走入长期衰退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新罕投资公司的投资专家李先业博士，来听听他对这一话题的解读。 전체적으로지수낙폭이전세계에서가장크게나타나면서 上个月韩国股市在主要国家中跌幅最大，投资者陷入恐慌状态。从10月1日到26日，包括美国纳斯达克在内的全球股市整体下跌 10%， 但韩国科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9.3%， 是全球30个主要股票价格指数中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一数字甚至高于阿根廷Medivir 指数的跌幅。阿根廷已收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贷款。与此同时， KOSPI 指数下跌 13.4%， 是主要指数中第三大跌幅。韩国 KOSPI 指数和科斯达克指数的降幅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股指降幅几乎都要大。目前的韩国股市正面临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情况，当时主要指数暴跌约 20%。 正如韩国新罕金融投资公司本部长李先业先生的介绍，十月份韩国股市遭受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来最严重的挫折。根据交易所的数据，韩国 KOSPI 指数在十月的最后一天收于 2029.69 点，较九月底下跌了 13.37%。科斯达克指数在10月份也下跌了 173.60 点。那么韩国股市崩盘的背景是什么呢？ 基本적으로수급적으로외국인이많이팔고또이를받쳐줄만한국내기관세력이약 美国股市急剧下跌，通常会加剧对避险资产的普遍偏好。韩国股票占新兴经济体的很大一部分，被许多外国投资者视为风险资产， 此外，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韩国股票很容易卖出，投资者会首先抛售韩国股票。换句话说，韩国股市受到其他新兴市场股票出售的困难和不便的负面影响。另外，还有其他风险因素，例如中国和美国之间持续的贸易冲突，被认为对韩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 25%， 对美国的出口占 10% 以上。鉴于韩国出口严重依赖两个主要经济体，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地对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造成打击。 한국경제입장에서는경제가더어려워질수있다는점이반영된것도문제가있는것으로보여지고요 韩国股市下行归因于美元利率上升，投资正在流出全球股市，但韩国似乎更容易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因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韩国股票。另一个下行风险是中美之间 激烈竞争， 两者都是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不利的外部因素直接导致韩国股市的波动。虽然10月25日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近 3%， 但 KOSPI 指数在10月29日再度创下年内新低。 산업구조상에서사실대기업이차지하는비중이너무크다이렇게보시면되겠습니다。 在韩国，大公司占经济的一大部分，例如三星电子占据了很大的市值份额，其半导体产品是一个重要的出口产品。韩国十大最有价值的公司的股票市值占韩国整体股票市值的 30% 以上，五大顶级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占全国股票市值的一半以上，因此一些大公司的困难可能导致本地股市整体看跌的趋势。随着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半导体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三星电子及相关公司的股价最近大幅下挫，拉低了主要股价指数。此外，机构投资者现在无法填补外国投资者的沉重抛售压力。 기관들이제역할을못하고있는부분이역시구조적으로영향을미치고있다고보여집니다。 考虑到大企业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的比例很高，很容易想象，如果像半导体、汽车和生物制品这样的大企业股票大跌，整个韩国股市都会风雨飘摇。当股市陷入困境时，国内机构投资者可以阻止市场进一步下跌，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投资者来支撑市场。作为韩国最大机构投资者的国民年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洲财政危机等困难时期，对韩国股票市场起到保护作用。在那个时期，国民年金吸收了个人和海外投资者的股票，以缓解市场恐慌情绪。但今年，国民年金一直在减少对韩国股市的投资，这是9年来首次转向净卖出趋势。由于国内外不利因素的混合，整个10月份韩国股市仍处于下行趋势，更糟糕的是未来前景并不明朗。 최근에있었던여러가지해외악재들이모두다현실화된다고하더라 各种外部风险因素以及本地公司业绩不佳的影响已经在股市中凸显，市场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价会大幅上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一些分析人士称，美国经济已达到顶峰，美国上调利率将成为另一个不利因素。考虑到这些担忧，韩国股票价格指数即使反弹，也只会在有限的范围内上涨。换句话说，股票价格不太可能大幅下跌，但也不太可能大幅上涨，因此投资者并不会从韩国股市中获得更大收益。 크지않을가능성이높다는점에서너무큰기대는조금이제지양해야되지않을까이런판단이됩니다 11月份韩国股市有望避免类似上个月的大幅下跌，不过韩国应该仔细观察外部市场动向，例如美国中期选举和美联储本周做出的利率决定，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一些分析师预测韩国 KOSPI 指数可能会出现反弹，但仍有必要制定稳定市场的措施，因为内外部不利因素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除了缓解市场焦虑的措施外，韩国更应该将焦点放在监管改革和创新增长上，以巩固韩国股市的基本面。